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192集。皇女薛修卓的三道奏折就在此时送了上去，它的内容犹如道滔天巨浪，瞬间扑灭了这噼啪的火场，紧跟着变作了汹涌的起伏，一举成为天下学子心向所指。他在奏折里陈言，自己历经千辛万苦，终于找到了光成帝流落在外的皇女，不仅有秦王司章佐证，还有相关的人证，可以确保此女的血统无疑，并且请求当堂宫宴。女子为主，好比阴阳失衡，日月颠倒，这是数百年里没有过的事情。薛修卓的奏折说得满朝哗然，连孔丘也力薄不受。薛修卓紧跟着上了第二道奏折，他在奏折里袒露，此女流落到了去都农户，却因为自小聪明过人，很受家中喜欢，虽然家中贫寒，却也肯让兄长教她读书认字。她是光成帝的遗脉，自然异于常人，家中人时常见天路流红，又见紫云蔽屋，便对他更是上心，不敢怠慢。此女不仅聪慧，还很善良，邻里受难，老人挨饿，他便省下自己的吃食亲自侍奉，远近乡里都对他交口称赞，此事也有人证。至于气度如何，待到此女上殿，有诸公佐证。这道折子已经流传在外，有人贴在了太学，还传到了去都的大街小巷。皇女金贵，大周如今称得上此等身份的只有太后身边的花三小姐，两相对比更让平民对这位皇女心怀怜悯。茶馆酒楼里都有了说书人，专门讲这流落民间的皇女传奇，把那天赋异禀的事情说得犹如神仙下凡。她是从民间进去的，家中世代农耕，与太学如今的学生们多有相似，又很讲仁义，有爱邻里，最知道民间疾苦，一时间连学生们都对他十分向往。薛修卓就在此时上了至关重要的第三道奏折，他说皇女的兄长也是寒门学子，曾在咸德元年入都，但因为门第之见未曾中榜，回去后郁郁而终。皇女与兄长感情深笃，为此成为了心中之痛，在来去都的路上多次向他询问海阁老的病情。他提到海阁老操劳国事何等辛苦，皇女竟闻之落泪，说我若为男子，如何能让阁老受此等辛苦，他乃世家庶子，也曾受过嫡庶苛待，却没有皇女这样的胸怀，为此很是惭愧。最后薛修卓说，既然天下没有哪条律法是择入朝官时以嫡为先，以门第为先，那么天下也没有哪个先祖说过选立储君时要以男人为先，更何况大周到此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。学生们振奋了，他们终于找到了合适的人选，嫡庶与门第之见使得他们难以得志，他们自认为与皇女身世相连，李建恒是锦衣玉食养出来的皇帝，他根本不懂疾苦，他的玩物丧志屡次被督察院弹劾，但是这个天赐的皇女何等的不同，她似乎是世间最美好的女子，她有一颗垂怜天下寒士的心，她就是下凡来即将普渡众生的观世音。在一夜鼎沸的议论声里，一直不显露山水的薛修卓胜了。于小在说到此处，小鸡上的茶水已经凉透了，他继续说， 我不明白，学生们原先对寒门朝元那般苛刻，却又为何会一夜之间簇拥向薛修卓？难道比起勤恳正事出身苍峻的孔尚书，薛氏庶系的薛修卓更能为寒门尽心尽力吗？袁府为我等费心铺路，谁知最后还是让世家占据了上方。 萧池也倒着凉茶。 薛修卓未必就会让世家占据上风。这一局他是攻其不备，打得两方人马都措手不及。太后先前与韩城那样周旋，就是因为手中无人。薛修卓显然没有给以太后为首的世家老派透露任何风声，并且在先帝驾崩时，他套住了韩城这枚马前卒。换而言之，就是他已经得罪了世家，这点他比任何人都清楚。 于小在愁眉不展， 我路上百思不得其解，不懂他到底有何用意。如果他仅仅是为了一时鼎盛，那么新帝根基不稳，又是女子，薛家即便起事了，在太后等人的压力下也长远不了。 沈泽川脑中飞闪过许多事情，他沉思半晌， 如果想要探查一个人的目的，就不能放过蛛丝马迹。咸德年南林猎场花思谦被逼反，主策的人正是海阁老与薛修卓。当时是薛修卓任职护科都给事中，稽查了他们的账本。你说海阁老死谏以前也曾提到的这件事，那么我猜测中伯兵败一案的内幕薛修卓也知道。他后来能与绝西布政使江青山协力审查，齐力拿掉了花思谦，恐怕也有此事的缘故。就此来看，这个人不是魏怀古一流，因为他从一开始就在打击世家。我曾听西鸿轩谈及他，说他整日忙于政务。我后来任职锦衣卫北镇府，整理了锦衣卫与大理寺协力查办的案宗，发现他在调离户科进入大理寺以后，确实处理了许多案子。海阁老是个刚正不阿的人，屡次提拔薛修卓不是没有道理的。就连岑大人也曾经多次与我谈到薛修卓。由此可见，他从入世到现今，在后起之秀里也算是政绩不凡。 于小在醍醐灌顶， 不瞒同志，我想不通的地方就在这里。薛修卓一直以来口碑甚佳，即便是督察院的言官也对他少有异议，他在督察里评审优异，这是有目共睹的事情。所以我对他如今的举动又不能理解，因为就从前所见，他不是潘如贵那样借势敛财的人。 萧迟也微微后仰，搭着手臂对沈泽川说， 不错，我们在去都时也曾谈过薛修卓。姚文宇说过，他虽然没有被海阁老收为学生，却很得海阁老的青眼。当初姚文玉的籍官里让他捧官，正是这个原因。他在最初入世的那几年写的策论皆是免除世家之见，期望由花思谦主理的太学能够恢复姚太师时的鼎盛。你知道当时内阁除了海良仪，皆由世家出身的朝官组成，往下六部更是如此。去都则官甚至一度以姓氏为先，连花家大字不识的十三子都能担任兵部要职，插手禁军事务。孔丘那会儿还在刑部熬资历呢，你从户部提起的梁崔山也是那会儿一直被贬，升迁无望。 沈泽川微微颔首， 他当时能任职户部都给事中，也是花思谦要打发他出去的意思。都给事中是连同皇上的要职，可是当时贤德帝不能主政，这个职位能不能有业绩，全凭主理内阁的花思谦说的算。薛秀卓的行事作风也是在那个时期开始转变，由先前的激进一度转为低沉，最终成为了我们后来熟知的模样。 于小在越听越心惊， 可他既然与寒门为列，又为何不与我们通气？那韩城 他也曾在李建恒登基一事中尽心尽力，但是他很快察觉李建恒没有大刀阔斧的气魄。当时李建恒不断在己方拉锯里摇摆，以海阁老为首的寒门官员甚至没能除掉太后。 沈泽川偏头，右耳上的小玉珠被阴影遮挡。 太学学生在此次对寒门官员的攻击里屡次提到了软弱，这恐怕也是薛修卓不再信任韩氏的原因。海阁老的保守之策让大周残存了下来，但他也给世家留下了喘息的机会，世家彼此给予。就像这一次魏怀古倒下了，韩城就站起来了， 这不是薛修卓想要的结果。 沈泽川忽然停止，眯起了眼。 难怪他会带走先生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